速转变热冷中，笑或哭渐变迷蒙，灵魂全部冰冻，心意不再扣动，一分一秒幻变中，残烛西谁愿抱拥，一分钟一个梦多尽裂缝，浪漫是个奢侈，不必天荒地老，情缘像金光，是痛快还是太快，难习惯急速都市心态，千变万化仍然愉快，谁愿抱拥，一分钟一个梦，那需要认同，各自甘堕进裂缝，浪漫是个奢侈，不必天荒地老，情缘像金光，是痛快还是太快，难习惯再拜。